这一技能用得很好地体现了叶修对他们实力一般的评价。叶修只是让君木孝轻轻一个后跳，那狂剑士最终尴尬地站到了君木孝面前，他这技能的冲刺距离已经到极限了。叶修哪会给他第二次攻击的机会，君木孝早已经一步上前就把这狂剑士撕了起来，一个抛投扔了出去，后边又有两人正跟上来。 没想着狂剑士这仙风大将一下就成了对方的炮弹，两人一左一右跳开，结果发现不只是狂剑士被扔回来了，在他的身后还很隐蔽地跟了一个手雷，这会儿再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手雷一炸，三人一起被掀了个跟头。叶修不再理这三人，让君魔笑身子一转， 千机伞端了笔直，枪尖火舌一通狂喷，子弹倾泻而出。前方小路口，一个盗贼正卖力地摆放着陷阱，眼见机枪扫来，连忙滚到一边，结果就见自己精心摆放的陷阱被人一枪一个准儿全打得从地里翻了出来，落在地上成了一堆垃圾。盗贼气愤不已，等着格林机枪的扫射完了， 正想跳出来有所表示，屁股后面轰一声响，人直接被掀出去扑向了垃圾堆。半空中连忙扭身回视角一看，一堆机械残片，是一个机械专家的技能机械追踪，但是从哪里绕过来的，他却是百思不得其解。君魔笑身子又是半转，朝斜侧半空就是两枪，斜飞出来的魔道学者被击落。 跳上房，正准备给君魔笑也来一枪的弹药师也是被打了一个踉跄，跟着千机伞便抖成了战矛，一个落花掌推出去，将两个冲上来的近战角色，一个拳法家，一个柔道给崩飞出去。这两人也是纳了闷了，君魔笑明明刚刚还是对着另一方向射击，怎么转眼一掌就轰到了他们面前了呢？ 一气呵成地连攻了八个角色，视角也正好转了一圈，叶修找好了突破口，立刻就让君木笑快步冲了过去。这八个都不太像，叶修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啊，陈果这唯恐打搅了叶修都不敢和他说话的，没想到他又自己来了一句。稍一震后，陈果也是明白叶修话里的意思。 你是说这八个人都不像是那个指挥高手？嗯，也或者这人只擅长指挥布阵，实战水平就这样呢？也有这种可能。叶修点点头，并不否认。君魔笑在他的操纵下连续的翻滚跳跃，看准了前方一个峡口冲了过去，眼看就要穿过，突然几声脆响，冰墙立起，刚好封住了这道峡口。 身后六人已经追近，叶修根本没时间去打破冰墙，左右各一撇，右边冲来六个人，左边拦上来三个，往哪儿边冲比较好，似乎并不太需要太多的考虑。只是这时，上空也是嗡嗡直响，是对方机械专家放出的机械空投，两个冬怪一样的玩家转着螺旋桨，正朝君木笑头顶飞来。 这两个家伙只要肚皮一开，炸弹那是排着队的往下丢。君魔笑身形连忙一扭，朝左一个翻滚，同时砰砰两声枪响，对着空中那两个冬瓜就射了去。这冬瓜一肚子炸弹，跟个手雷也没什么区别，两枪打中，立刻在空中爆开，撒了一地的烟花，成了两块焦黑的烂铁，掉了下来。 心想解决了这两个机械空投，空袭却还没有结束。一个魔道学者骑着扫把，竟然从爆炸火光的掩护中飞了出来，手里揣着个熔岩烧瓶，就要朝君魔笑的脑袋上砸。叶修这君魔笑的身子都转回来一半了，不想对方竟然还藏了这么一手，连忙让君魔笑跳起，手中千机伞变成战矛，努力朝着魔道学者捅了过去。 魔道学者被这记圆武棍扎了个正着，直接从半空中被摘下来，砸在了地上。 但是叶修这次出手终究是慢了少许，没能阻止魔道学者扔出的那个熔岩烧瓶。熔岩烧瓶落地一碎，好生生的一片石板路瞬间就成了一片冒泡的熔岩。这君莫笑眼瞅着就要落到熔岩上了，前击伞突的又一遍成了机械旋翼，高速转起，擦着熔岩掠过，终于是没被这熔岩烧到。掠过熔岩，直朝左边三人冲去。三人当中的术士立刻搓出一个暗黑色的光球，这诅咒之剑的光球它摆的位置很高，也不蓄力，搓出就转，立刻化成数枚黑色小剑直飞过来。这一击逼得叶修无法再让君木笑飞高，只能向下，但再向下脚就要踩地，还不如直接跑步。叶修索性就是取消了机械旋翼，让君莫笑落地，跟着一个影分身术，真身直接闪到了那术士身前。被摔的指令已经操作下去了，君莫笑双手一抬，朝着术士死去。与此同时，叶修看到了这术士掩在斗篷下的面孔，一张很是沧桑的男人脸，长着乱七八糟的络腮胡，一看就不是系统脸，而是真实照片的扫描生成。 老魏， 叶修诧异地叫出了声。 妈的，你怎么这么难缠啊，赶紧躺平，让老子赚500块。 这被叶修唤作老魏的术士跟着就搭腔了，说话的嗓门极大，一边的陈果愣是从叶修的耳机中清晰地听到了这家伙说话的声音。这一边说着，手上操作显然也没搁下，这术士一个后跳，竟然把叶修这计划中的一个背摔给避了开来。 现在还哪来的500块？你没看最新的声明吗？ 叶修也是一边说一边操作不停。君莫笑手中千机伞一抖，变成战矛，就朝着术士捅了去。 啊，声明？什么声明？ 那人问着。 悬赏已经取消了。 靠，有这种事儿？那老子这么多天不是白忙活了，操练配合，研究你小子的作息规律。 没办法，谁让你不早动个2天手啊，刚刚取消的。 不会是你小子在蒙我吧？哪里的声明啊？发链接给我看看。 你等着。 陈果在一边已经石化了，难道今天这一出竟然只是因为这样一个糊涂的误会？这什么人呢？这陈国正准备发问，忽然发现叶修答应要给人去发连接，但是却根本没有去搜索网页，但是操作却也停了下来。君莫笑呆呆地立在了原地。 你， 陈国刚来得及说了一个字，君莫笑身边已经猛然闪出了一个人影，抬手一闪，一抹寒光就已经刺到了身边。叶修瞬间就是一串操作下去，君莫笑向一旁斜跳开来，半转的身子让陈国也看清了来袭者，是一个刺客，手握匕首，势如风虎，奋不顾身的模样，让陈国忍不住心下就是一颤。他认出了这个技能，舍命一击，以血换血，以命换命。舍命一击这个技能消耗的不是角色的法力，而是生命，刺客将生命像法力一样的燃烧，做出这不顾一切的一击，只要命中，其所付出的生命会完全无视对手的防御，转化成伤害。也就是说，哪怕是手无寸铁的一个刺客，只要用了舍命一击并击中对手，也可以保证做出至少等同于他燃烧掉的生命的伤害。这燃烧生命的多少还会和这一击时的多项属性成正比，技能等阶越高，所能燃烧的生命就越多，当技能满界后，燃烧生命的多少将不再有上限，哪怕是把生命燃烧到零都可以。只是这样的话，在这个技能结束后，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会挂掉而已。舍命一击是荣耀当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必杀技，唯一一个可以制造满血秒杀的技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换来如此变态的杀伤力，也没有谁认为有什么不公平。能限制这一击伤害的只有刺客本身的生命。如果发现身穿一堆高体力装备的刺客，那就一定要当心这一招。这些刺客堆起高高的生命，就是为了拿舍命一击来制造一击必杀。刺客本身由于体力成长不高，生命并不多，强力燃烧生命之后，也就是秒一秒生命更脆弱的布衣类职业。但在强行把体力这样堆积上去后，任何职业都得万般小心。此时这刺客突然就用上了舍命一击。君莫笑是最均衡的属性成长，生命不算高也不算低，但问题是他等级低，加上装备比较差，这一击要是中了，无视防御的以命换命的伤害是一回事，这技能本身的攻击力捅在君莫笑身上也足够痛，加上现在君莫笑生命根本就不是满的，这刺客想制造个秒杀出来一点都不难。君莫笑虽然向旁一跳，但显然这刺客生命燃烧的极多，这一次的属性极其强烈。君莫笑跳是跳了，但刺客舍身一击下的高速脚步，这一跳非但没能拉远距离，刺客反倒是更加追进。君莫笑的属性想躲过这个燃烧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必杀一击，显然是太难了。陈果几乎以为君莫笑就要死在这一击下，不想地上突然暗光一闪，汇聚成了一个六芒星的图案，一个绿皮哥布林呆头呆脑地出现在了六芒星召唤阵当中，不偏不斜，正好是在君莫笑和这刺客此时的夹缝当中。可怜的小哥布林根本还没不清楚什么情况，就发出一声尖利的惨叫，刺客那舍命一击狠狠地扎到了他的身上。 日！ 刺客也是一声尖叫，那可怜的哥布林已经在他这一击之下爆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但刺客可一点没觉得这哥布林有多惨，他几乎完全透支的生命做出的舍命一击居然捅到一只最最弱小的宠物身上，他觉得他才是最凄惨的人。这舍命一击之后，一定时间里无法使用药剂，也无法接受任何补充生命的技能的，否则一边嗑药一边享受着牧师的按摩，一点风险都没有的用出这样变态的攻击，那未免太安逸了点。舍命一击的奥义，那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境界。荆轲刺秦的时候可没给120提前打招呼，给自己铺后路。 我操，这样都不中，还有没有天理了？ 那术士也是极其悲愤地吼了出来。 废话，我防着你呢。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朝那刺客反击过去。那刺客燃尽生命刺杀了一只绿皮哥布林，还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叶修这抓住机会一通敲打，结果反倒是把这刺客给灭杀了。陈果这一边听着两人的对话，再度目瞪口呆了，感情刚才两人都是心怀鬼胎啊。那术士骗着叶修离开，好让刺客偷袭，而叶修呢，将计就计，假装上当，借机灭掉了对方一个刺客。这两个人都不怎么老实，但不管怎么说，这术士不厚道在先，再加上有埋伏上线这样的前科，更重要的是陈果是百分百站在叶修这边的呀。 太卑鄙了！ 陈果凑上来就冲着叶修耳麦大喊。 哎，哪来的婆娘在乱叫啊？ 那术士很没客气的大喊。 埋伏上线点还有没有点下线了？ 陈果叫道。 记住老子的名字你也可以啊。 呸，我才没那么无耻呢，有本事来单挑啊。 嘿嘿，哎，是不是美女啊？是美女的话可以陪你玩玩，不然的话才没那闲工夫。 废话什么劲儿啊，单挑敢不敢啊？嘿嘿， 有意思啊，你去开个房间等我吧。 被开个房间的说法猥琐了一下的陈果气得跳脚， 结果一看身边的叶修，手下操作着君莫笑突围，一边看了他一眼，那神情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干嘛你？知道这人是谁吗？我管他是谁。 他叫魏琛，听过这个名字吗？ 好像没有，是谁啊？ 陈果听到叶修这样郑重的介绍，稍稍冷静了一下。他估计这人来头恐怕不小，保守估计得是职业选手。但是这个名字，陈果脑中盘旋了一下，一时却真的没什么印象。 他现在已经退役了。 哦，退役很久了吧？ 陈果说。难怪不知道，如果是很早以前就退役的，他没印象也不稀奇。 嗯，他在退役之前是蓝雨的队长，索克萨尔最早的操纵者。 啊！ 陈果顿时更冷静了。索克萨尔是荣耀第一术士，目前是在蓝雨战队队长余温州的手里。陈果想到这人应该是个职业选手了，却没想到竟然是队长级别的人物。职业圈中队长级别的大多就是这战队中的当家选手，就算不是也基本都是全明星级别的，更何况是蓝雨这种强队的队长。 怎么跟个土匪似的？ 陈果还是忍不住要说。 社会人士，匪气重了点，当年我们刚入荣耀的时候他年纪就挺大了，打了2年就退了。 很厉害吗？ 余温州和黄少天你总该都知道吧，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这两个人的风格差不多都是从他身上继承到的。 守财和话唠， 你能不能想点好的？ 嗯， 陈果显然只是故意这样说的。余温州和黄少天那是什么人物他很清楚，实在有些不敢想象眼前这个超没下限的家伙居然教导出了这样两个顶尖的高手。 叶秋同志，你就别藏了行不行？出来和我们决一死战。 耳机里又传出来了魏琛的声音。叶秋这边和陈果聊着是聊着，但在解决掉那个刺客之后，可是立刻操纵着君莫笑借机冲了出来，此时又是绕了个角落蹲身藏了起来。 要不要脸啊，带着这么多人还叫人和你决一死战？ 没人阻止你们叫人吧？哎，说起来我也期待半天了啊，怎么真没叫个帮手吗？你这破相就算了，你那点水平啊，只有躺平认调戏的份儿。 我要杀了他！ 陈国现在已经无法忍受了。 哎，冷静点，反正你也不是对手，非要自取其辱。 那怎么办？ 交给我吧。 你， 哎呦，又找到我了。 叶修叫着指挥着君莫笑狼狈逃窜。陈国一脸黑线，这狼狈劲儿和刚才自信的交给我吧也太冲突了。这叶修的喊叫声好像挺狼狈，但手底下的操作却是有条不紊，这还能顾得上说话，可见比起最开始的情况要好转了许多。虽如此，叶修却还远远没有占据主动，虽然成功挂掉对方刺客一名，但靠的还是对方刺客自己找死，舍命一击自己燃烧掉那么多的生命，剩个零头给叶修杀。叶修要是还解决不掉，他哪好意思还出来混呢？